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番外第八集，这是幻术。 那回我真把你当我男神，绝对没有亵渎的念头。 现在就不是男神了。 龙山忍不住笑出声，他早就看出冬至完全是个内心能跑马，脸皮却比纸还薄的人，但这样的冬至很鲜活，甚至让他觉得可爱。看见龙山笑，冬至就知道他是故意在逗自己，忍不住也笑了，扑上去抱住人就是一顿猛亲。 现在是最亲爱的男神，可以亵渎的那种了。 老实说，师父，你那时候都听见我那些乱七八糟的心音了，还能若无其事地对我，不会觉得我这人别有用心吗？ 人在紧张的时候通常会乱想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设想各种最不可能的情形来缓解紧张。那个时候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在那种变故里已经表现得足够镇定了，我不会把那些话当真。 那后来 我分得清玩笑与认真，后来你对玉露说的那些话，我知道你是认真的，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会生气。 想起那段忐忑之后的绝望，又在绝望中归于平静的日子，冬至几乎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低落感。 但是我也渐渐认清自己的心，发现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藏私地喜欢自己，是一件很令人欢喜又多么珍贵的事情。如果不是你中了降头术，危在旦夕，也许我永远无法发现这一点。人总在失去之后才会觉得珍惜，我是在你身上头一回发现自己也逃不过这种定律。 师父， 嗯， 师父，虽然你是在剖析自己的心境，但我听着怎么感觉美滋滋的，像要上天了。 有我拽着你上不了天。 龙山一本正经回应着冷笑话，如言伸出手把人拽得弯下腰。 时间快要来不及了，我们还是先赶到机场再吃东西吧。 龙山的目光落在对方因弯下腰而在衣领下裸露出来的锁骨。 那就吃个白鱼豆腐吧。 啥？ 我是说可以改签。 看朝生那边，他被冬至挂了电话还不明所以。 什么毛病？我还没说完呢。 正打算再拨过去，就看见邓破对他露出了一脸见鬼似的表情。原本看朝生说那几个人是人贩子，邓破还不相信，因为他的印象里人贩子都很精，混在人群中眨眼就能不见，业务水平几乎媲美特工的那种。但看朝生不耐烦跟他说下去，直接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，然后邓破就看见他此生中最为恐怖的景象了。一条大蛇，分不清是蟒还是蛇或者是龙，凭空出现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硕大的脑袋朝他扑来。但那条大蛇到了眼前，并没有一口将他吞下，却倏地化为点点星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邓破瞪着前方，腿一软，连跑都跑不动，直接坐倒在地。他才知道，人惊吓到一定程度，是半点声音都叫不出来的。看朝生本来还洋洋得意，看见邓破的这个样子，顿时想起了龙身不让他在外面轻易使用术法吓唬普通人的交代，不由心虚了一下。 你没事吧？这是幻术，不是真的。 邓破半天没站起来，看朝生只好伸出手去拉他，面露嫌弃，却忍不住为自己辩解。 你不是不相信吗？我就演示给你看，没想到你胆子比冬至还小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邓破终于缓过神来， 他不知道对方嘴里的冬至是谁，他只知道自己刚才都快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，谁突然看见一条大蛇扑过来还能若无其事啊？更何况他从小就怕蛇。 报警了再慢慢跟你说，他们真是人贩子，只是和你一样被幻术困住了。 邓珀迟疑了片刻，终于把乘警叫过来，向对方说明了一下情况，只说自己觉得这四个人很可疑，就暗中观察，发现小孩一直都昏睡不醒，四个人也不管云云。涉及人口拐卖案件，乘警果然立马重视起来，当即就将几个人控制起来带去问话。一问之下，果然发现这小孩啊是他们拐来的，之所以一直没哭没闹，是因为被他们灌了迷药，打从上车就在昏睡。这四个人以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为名团伙作案，已经得手起码数十起。不过后面那些是后来邓珀从他联系的警官口中得知的，邓珀因为机警举报有功，还得了锦旗和奖金。眼下把事情移交给了警方之后，邓珀就可以不用管了。他带着看潮生回到包间内，那对带着孩子去找医生的夫妻还没回来，也许是中途下站离开了，剩下两人四目相对，邓珀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。看潮生歪着脑袋看邓珀， 你挺聪明的嘛。 邓珀从头到尾没有暴露他的存在，看潮生现在是个小孩的外形，如果由他报案，势必得说明自己是怎么发现的，到时候带着一只章鱼单独乘车的问题就会暴露，到时候他要么被请下车联系家长，要么就得说明身份。而特管局对于外界乃至许多基层部门来说都是从未存在过的，警察只会以为他在说谎，或者需要层层上报确认他的身份，实在是麻烦得很。但把一切推给邓珀之后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 你好像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幻术啊。你怎么会那种幻术？就是变出一条大蛇。 什么幻术？叔叔，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？这世上哪有幻术啊，那都是骗小孩子的。 我 这时上铺的被子滑下一大块，邓珀正好站在旁边，顺势扭头一看，就看见一条长长的触手从被子里溜出来，接着是一个圆圆的脑袋。邓珀觉得自己快被看潮生整出神经病了，因为他居然听见一只章鱼开口说话了。 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被子塞回来吗？ 邓珀一脸麻木地伸出手，默默地将被子塞回上铺，顺便将那只章鱼盖住，然后回头问看潮生： 这该不会也是幻术吧？ 啊，都说这世上没有幻术了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 邓珀狠狠心，直接回身掀开被子，果不其然，一只章鱼正趴在上铺，两只触须还在用它的 iPad 玩游戏。 麻烦你帮我盖好被子好吗？等会儿有人进来会吓到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